我就像一个哑巴一样，反正我也不擅长抵抗。

好不好？ 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

会是那么平和，再没有再见不舒服，后来散了各忙各的，未来的路已重新诠释，那些过不去的事都淡出，再清明过也会生疏，

是就错过我们永远。愚蠢的秘密基地，你在身边，贴着你的呼吸最香艳，总以为是